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最近这几日，我们读到《感应篇》《忠孝》这两个字，讲了不少次，回篇里面对这两个字注解引证亦用了很大篇幅，它是有道理的。这两个字人人都识读，人人都识讲，但是这两个字真正的含义认知的人并不多。如果真正明白，他一定能做到，他做不到就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，或者是说认识得不够透彻。这个是事实，古人所讲，尤其是佛法，知难行易，行忠行孝尽忠尽孝不难，对忠孝这两个字的意义彻底通达明了，那就太难了。我在前面跟各位报告过，诸佛如来为法界众生所讲无量的经论，总归纳起来亦就是这两个字。可见得这两个字的含义真正可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哪能说得尽的。世尊说法49年，亦不过就是为我们提示纲领的咋。我们必须从这个纲领之中去体会，去认知再认知，然后绝对就能依教奉行。孝这个字就是佛家讲的心性之全体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的一个符号。从这个字我们能体会到他所表的意思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 同自己是一体。哪个能认识在佛经上面讲的法身大事？为什么他能认知？因为他证得法身。什么叫证得法身？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这种肯定就叫证得法身。他的意思我们在前面跟各位做过报告了，我们跟一切众生之中还有很多很多矛盾，有很多很多误会，有很多很多冲突，都是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了解事实真相，哪会有这种事情？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好像一个人有病。有病是什么？佛家常讲四大不调。那个人病了，我们同一切众生没办法调和，发生病了。同一切众生调和，法身健康。障碍法身调和是什么？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我们在讲席中所讲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有这些东西，所以就四大不调，法身不和。一次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违背了法性。法性就是自性，自性就是真心，我们世间人所讲的良心。真纯的善良我们违背了，违背就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罪业就感召轮回的苦报。苦报点现前的，佛讲得好，为识所变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所以你思为善，果报就变善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就变善，思想恶，你的生活环境就变恶，我们所处环境的顺逆善恶，不是人家做主宰的，是自己。跟人家没关系，自己要负责任， 唔单止对自己负责任，仲要对一切众生负责任。世间读书人懂得，读书明理，学佛修行人懂得，但是而家读书人亦唔懂，修行人亦唔懂。佢原因喺边度？读书人冇读圣贤书，修行人唔懂得佛菩萨嘅教诲，遂信自己嘅烦恼习气，边有唔造业嘅道理噶？我哋前面同各位讲过孝顺，顺点讲法，古德讲得好啊，系要顺法性，唔系顺人情，要随顺智慧。唔随顺烦恼，孔老夫子特别举出舜王同我哋做个榜样，舜王心目中。就同《华严经》上善财童子无差别，心目中睇到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，人哋懂得孝。认识孝都是诸佛如来，一啲都唔假。点解都是诸佛如来？唯心所现，心是如来，如来所现的哪有不是如来的道理的？古人的比喻讲得好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我哋咁先明白，虚空法界依正庄严，全系自性，全系诸佛如来。凡夫只有我一个。再讲得粗俗啲，世间所有一切人，人人都是好人，唔好唔好就是我一个，我做人做得唔好，信时时反省，日日改过，善财童子亦系咁。所以他们能在一生中成大圣大贤，一生中完成无上菩提，无弟样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的。日日反省，日日改过，学中、孝中、尽中，中就是中道第一义，八正道 正思维，正语正业，那个正就是中的意思，中就正，偏就邪，就不正了。用心要用重，儒家教人诚意正心，诚意是孝，正心是重，所以人唯有诚其意之后，先会用众。如佛教学的中心就在这里，但是我们现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？分别执着放不下，烦恼习气太重，关键还是我们常说的不肯好学。所以你没有能力克服你的烦恼，没有能力克服你的习气。如果你真正好学，你一定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人家骂我，他没有道理，我有理。人家骂我怎好？合掌恭恭敬敬在这里听阿弥陀佛，在这里听他教训，有耐心地听，看他能骂几个钟头。他会不会骂两个钟头，骂二十个钟头，骂两百个钟头？他能骂几耐，我就在这里恭敬听，没事了。闹不还口，闹完之后过几日他会向你道歉调和了，问题解决了。他如果打你，快点瞓在地下被他打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是那种人。我以前后生的时候，人家闹我，我恭恭敬敬，那时候未学佛，立正站在那里听他教诲，闹上半个钟点，他闹完了，他再闹不下去。我在我那个团体里面考绩第一，品德第一，点来的？那些闹的人将我捧起来的。他如果不闹我，我们长官边知我还有这种修养这么好，还比我第一。所以我那个第一是他帮助我拿来的，我多谢他，感谢他。真的，三日之后他来向我忏悔道歉，不回答，一回亲两个都开除，两个都不要。所以人家打我，瞓在地下被他打，打几下之后他手就打不下去了。打交必须两个人先打得起来，一个人打，一个不还手，打不下去了，旁边还有很多人看他。人要好学，要听圣言的话。53参里面，历事连心， 你唔经历嗰啲事，你点能磨练你嘅习气？点能降服烦恼？呢种系懂得用中啊！呢一段里面内容非常丰富，我哋介绍亦就到呢度为止。里面提出小不孝同大不孝系咩原因？原因非常多，非常复杂。这个地方所提的几点亦值得我们做参考。他说小不孝是不良的习惯养成的。第一个是由细父母娇生惯养，养成他一种背逆的个性，这样说不可以说没有道理。父母宠爱，要什么比什么，样样都满他的意，到将来有一日没办法满意，麻烦就来了。所以仔女要由细栽培，由细要知道点教养，世间唔如意事常八九。要俾佢能有所体会，绝对唔好骄纵，合理嘅要俾佢，唔合理嘅绝对要限制佢。而家做父母懂得呢个道理嘅人亦唔多啦。第二个是习惯，古人常讲孝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由细要养成他好习惯。细个时候养容易，已经染上坏习惯，要他改过来太难太难了。这个是我们对儿童教导疏忽的地方，没有注意由细养成一个好习惯。儒家小学懂得这个道理，佛法初出家五年学戒，亦是培养好习惯。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，儒家佛家都见不到了。我们的毛病习气日日在这里增长，念佛参禅学教都没有用。上台识讲经，落台一样照旧犯过，什么原因？ 习惯成自然，这个习气不容易克服，第三个是纵欲，欲望无止境，不会知足常乐。这条第三条亦可以说不知足。第四个是忘恩记怨。这种人怎能尽孝？怎能行孝？小不孝有这四个原因，这四个因素令我们一生生活在严重的罪恶之中。地藏经常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换句话讲，我们的生活是生活在罪报之中。现在这个社会去到任何地方都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心理上有个预感，好像世界末日要到了。世界末日要点度过？宗教家教人忏悔，教人要信上帝，要忏悔，要改过。他话讲得没错，但是含义很模糊，模糊不清，所以效果还是不容易得到。信上帝，咩叫上帝？点个信法？我哋喺前面讲过，天心正直无私，由此可知，正直无私就是信上帝。我们还有一丝毫自私自利，那就不信上帝了。你没有改过，你没有忏悔，那些灾难你仲系渡唔过，所以认识众、认识孝，能学忠学孝，尽忠尽孝，这个世间边会有灾难？灾难就能消除了。中国人常讲的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什么人能做到？孝子能做到，忠臣能做到。在历史上，这些公案太多太多了。为什么忠臣孝子能做到？忠臣孝子的心是纯善的心， 纯是爱护一切众生的心，纯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心，恶劣的环境自然它就变过来了，境随心转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心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，所以是有理论依据的。我们明理就知道应该怎么做法，就知道应该怎么化解眼前的灾难。一个人明白，一个人认真去做，那个人灾难没了。大家都明白，大家都肯做，那共业的灾难就没了。水灾是贪心，贪心增长是洪水，嗔恚咁咪火，火山爆发，核武器爆炸都属于火灾，嗔恚变现出嚟嘅。如痴系风，我慢不平，咁系地震。咩念头，咁咩业报。所以我哋真正能依照佛嘅教诲，修三善根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处事待人接物。我讲过礼让、忍让、谦让。我哋人生过得有意义，过得有价值，呢种叫学佛啦。咁样先系过佛菩萨嘅生活。所以一定要回头，180度回头，我哋先能救自己，先能帮助人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